幸福美满的教育，认识佛陀教育广播剧，净空法师引述，善心人士赞助，了凡四训基金会唱录。佛教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。 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内容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人生就是自己，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。 知觉名佛菩萨，不觉名凡夫。 修行就是将我们对宇宙人生错误的看法、想法、说法、做法加以修正。 佛教的修行纲领是觉、正、净。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净而不染，并且依照戒、定、慧三学以求达到此目标。 修学的基础是三福，待人依六合，处事修六度，尊普贤愿，归心净土，佛之教化能事必矣。 前言。 正确的认识佛教对于初机很重要，很多的同修对佛教的观念是错误的，所以我们广泛的印行流通此书，并且做成有声书、广播剧，帮助初学把佛教的正确观念树立起来。 虽然言未完全尽意，但是真诚的供养、真诚的发心，希望有缘的同修都能够欢喜，并且得到真实的受用和法益。什么是佛法？ 诸位同修，在修学佛法之前，一定要对于佛法有正确的认识。假如我们把佛法认识错了，即使费了许多的时间修学，到后来得不到结果，这就非常可惜了。因此，我们先把 什么是佛法 向诸位同修做一个最简单扼要的汇报。佛教的创始人是 释迦牟尼佛。 世尊在3000年前出现在北印度。根据中国历史所记载， 佛诞生在周昭王24年，也就是甲寅年，于周穆王53年，也就是壬申年入灭，住世79年。 现代中国佛教老一辈的大德们对佛入涅槃的纪念日就是用这个纪念。历史上记载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曾经为大众讲经说法49年。佛入灭后1000年， 也就是中国东汉明帝永平10年，公元67年， 佛教才正式的传入中国。我们想要认识佛教，首先要知道 什么是佛， 什么是法， 什么是佛法， 什么是佛教。 这几个问题对于我们修学关系非常的大。佛这个字是从印度梵文音译过来的，它是智慧觉悟的意思。当年为什么不用智觉这两个字来翻译，而采用佛陀这个音译呢？ 因为佛陀的含义是无限的深广，我们中国智慧里的智觉这两个字不能够全部包括，因此就采用音译，然后再加以注解。 佛这个字有体有用，从它的本体上来说是智慧， 从它的作用上来讲是觉悟。就体上来讲，智有三种。 第一，一切智。 用现代哲学的名词来讲，就是正确的了解宇宙的本体。 而这样的智慧在佛法里称为一切智。 第二，道种智。 种是指种种繁多的现象，宇宙之间的现象种类无量无边，这许许多多的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呢？是从哪里来的呢？现象过程是如何呢？后来的结果又如何呢？ 而能够正确的明了宇宙万象的智慧叫做道种智。 第三，一切种智， 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究竟圆满的明了，没有一丝毫的迷惑， 也没有一丝毫的差误，这样的智慧叫做一切种智。 释迦牟尼佛具足了这三种智，有这个智慧起作用，当然对于整个宇宙人生的真相能够得到完全正确的了解。智慧起用就是大觉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说， 觉有三类，第一是自己觉悟了，第二是能够帮助别人觉悟，这叫做觉他，第三是圆满的觉悟。 小圣阿罗汉、辟支佛，这些人自己觉悟，他们自觉之后还没有发心，主动的去帮助别人觉悟。经典里常常说， 这是小圣人。 大圣菩萨自觉之后，能够主动的去帮助一切希望觉悟的人。 而希望觉悟，就是机缘成熟，菩萨一定会主动的帮助他，使他从自觉到究竟圆满的觉悟。 这究竟圆满，正如同其他宗教里面赞美全知全能的主上帝一样，在佛教称之为佛陀。佛告诉我们， 这样圆满的智慧德能，觉就是他的德能，他的作用，一切众生本来具足。 圆觉经中讲得很清楚，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 这也是华严经上说的，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 换句话说，众生与佛都是平等的，没有差别。现在我们把智慧德能都失掉了， 那么怎么失掉的呢？ 佛用一句话把我们的病根说出来，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正得， 这就是我们的病根之所在。我们从佛的境界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就是受妄想执着之害，每天还在继续不断地搞生死轮回，也是妄想执着。生活过得这么苦，还是妄想执着。 所以妄想执着的确是一切迷惑灾难的病根呢。 妄想执着去掉一分，我们就得一分自在，就恢复一分的智觉。要把妄想执着断得干干净净，我们的佛性就重新又恢复了，恢复到本来佛了。 而这个事实真相，佛在大经里面明白地告诉了我们。 大智大觉的对象就是无尽时空里面所包含的一切万事万物，这个万不是数字，只是形容极多，所谓 无量的无量。 佛经上常说，人身上的一根汗毛，或者是说微尘，这是讲小的，正报小的毛端，依报小的微尘，大的可到虚空法界，这一切事物 就是我们智觉的对象。佛用一个代名词代表这些万事万物，这个代名词就叫做法。 所以佛法这两个字连起来，就是无尽的智慧觉悟，觉了宇宙人生一切的万事万法。 中国人常讲 佛法无边， 佛法确实是无量无边，所觉的对象没有边际， 而能觉的智慧也没有边际。 这无量无边的智觉，诸位要记住，是自己的本能。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很不容易体会的，那就是佛跟我们讲， 我们本能的智觉与智觉的对象，也就是宇宙人生万事万物，是一不是二。 这个我们很不容易理解。实在说，如果我们很冷静地去思维观察，假如佛所说的这句话真的能成立，这个智觉是究竟圆满的，那这句话就可以相信，我们就应该相信。如果说能知跟所知是对立的，这个智与觉就很难讲到圆满。 换句话说，那是有限的，不是究竟圆满的。 但是佛告诉我们， 能知能觉与所知所觉是一，不是二。 这是佛法里面常讲的一真法界， 也就是华严最真实最圆满最高的境界。 净土宗讲的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属于一真法界。以上我们明了佛法这个名词的含义，对于什么叫佛法会有一个粗浅的认识。民国初年，有一位欧阳靖吴先生， 他是当代的大佛学家， 他在南京创立支那内学院，培养了不少的佛教人才，有出家的，有在家的。这位大师于民国十二年在第四中山大学， 现在则称为南京师范大学， 发表了一次演讲，讲题是 佛法非宗教非哲学，而为经世所必须。 当时在中国引起相当的震撼，他举了很多例子为佛法证明。这篇讲演由王恩阳居士整理印成小册，台湾也有流通，诸位仔细看看，他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。 什么是佛教？ 佛教究竟是什么呢？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，佛教是 佛陀的教育， 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 至善圆满的教育。 教育内涵包含了无尽无边的事理，比现代大学里面的课程内容还要多。时间上他讲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空间上他讲我们眼前的生活，一直推演到无尽的世界。 所以他是教学，是教育，不是宗教。他是智慧觉悟宇宙人生的教育。 中国孔子的教育是讲一世，也就是一生，从生到死的教育。 而佛法是三世的教育，讲过去，讲现在，讲未来。 有人问， 佛教真的是教育吗？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，这个疑问就会消除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只有教学才有师生的称呼，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 根本的老师。 所谓本师，就是表示这个教育是他老人家创始的，他是第一位创办人，我们自称为弟子。 而弟子是中国古时候学生的自称。 有这些称呼，我们知道我们跟佛的关系是 师生关系。 就宗教而言，上帝与信徒不是师生关系，佛门则是清清楚楚地说明 佛与我们是师生关系，我们与菩萨是同学的关系。 菩萨是佛早期的学生，我们是佛现在的学生， 所以我们与菩萨是前后期同学，菩萨是我们的学长，这件事要弄清楚啊。 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称呼出家人为和尚，其实在一个寺院里只有一位和尚， 而和尚是印度话，翻作亲教师，就是亲自教导我的老师，就像现在学校里的指导教授，他是直接指导我的，关系非常的亲近密切。 他如果不是直接指导我，就称他为法师。这就像学校里的老师很多，但是他没有上过我的课，没有指导过我。和尚与法师的差别就在这里。代表和尚教学的老师称作阿舍离，阿舍离的言行可以做我们的榜样， 可以做我们的模范， 我们可以跟他学习。这些称呼在教育里才有，宗教里面是没有这种称呼的。 所以由此可以证明佛教是教育而不是宗教。 再从佛教道场的组织中国佛教寺院来看，寺院是佛教教学与佛教艺术相结合的一个教育机构，就像现在的学校与博物馆结合在一起。这种形式就是现代所讲的 艺术教学。 现代人处处讲艺术， 而佛教在两三千年前就实行艺术教学了。 从寺院的组织也能看出它与现代的学校大致相同。和尚相当于学校校长，是主持教学政策的人，课程是他制定的， 教师也是他聘请的， 这是和尚的职责。而和尚下面有三位帮助他的人，佛家称为 纲领执事，分掌三个部门，掌管教务的称首座，掌管训导的称为挪，掌管总务的称监院。 名称虽然与学校不相同，实际上他们管的事务跟现代学校里面的教务、训导、总务没有两样。 由此可知，寺院机构的组织确实是一所学校，是一所非常完整的学校。 中国过去称之为丛林， 而丛林就是佛教大学。 我们从佛教的起源一直到中国佛教的建立，可见它的确是一个教学的体系。这个事实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，然后才知道我们到底在学什么。 现代的变体佛教。 目前这个世界上，佛教至少有四种不同的形式同时出现在世间，所以把我们搞迷糊了。 第一，传统的佛教， 就是佛陀教育，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释迦牟尼佛原本就是这个样子。 但是传统的佛教教育现在很少见了，其他的佛教多少也都是变了质的。 第二，是宗教的佛教。 佛教本来不是宗教，现在变成宗教了。今天我们听人家说 佛教是宗教啊， 我们也没有办法否认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摆在外面的形式确确实实是宗教， 不像从前的寺院丛林每天上课八小时， 现在你们看哪个寺院上八个小时的课呢？古时候中国寺院每天上课八小时，修行八小时。 而修行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坐禅，一种就是念佛。 所以修行人每天用功16个小时，解行相应。上课是听讲、研究、讨论，是理论上的，然后修 清净心， 修 觉正静， 每天有16个小时在用功，妄念当然少了， 所以成就很快。 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佛教道场，只是每天供供佛、修一点福报而已。佛教确实是变成宗教的。 第三，是佛学。 佛教变成学术，变成哲学了。现在有些大学开佛经哲学这一门课，把佛的教法当作哲学来研究。 那为什么把佛教当作哲学来研究也错了呢？ 诸位想想，佛教教育是一个完整的大学，所有的科系通通都包括了，现在只认定它是哲学部门，把它缩成这么一点点， 所以这也错了。 欧阳先生讲得很好， 佛教不是哲学，也不是宗教，佛法就是佛法，佛法是为一切众生所必须。 为什么呢？ 因为它真正能帮助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从现前的生活问题到将来的生死大事，没有一样解决不了的。 可见得佛教的教学内涵是非常的精深广大，把它当作学术也是贬值的。 第四，是邪门外道的佛教。 这是最近30-40年才出现的，那是非常的不幸。诸位要知道，宗教的佛教是劝善的， 劝人做一个好人； 学术的佛教是追求真理，研究知识， 对社会也没有多大的伤害。 若是变成邪教，变成外道，利用人性的弱点，拿着佛法做招牌，欺骗众生，伤害众生，扰乱社会，危害大众的安全，那是变质，变得太不像话了，变得太过分了。 而这些邪门外道也有一些言辞、一些行为很能够吸引人、诱惑人，一旦涉入，等到事情败坏才知道吃亏上当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 诸位同修，目前佛教在社会上有这四种，我们要把眼睛睁大，要看清楚、想明白，我们究竟要学哪一种佛法，对于我们才真正有利益。 佛陀教育的目标。 第一，佛教的学位制度。 佛教既然是教育，那么它的教育目的是什么呢？佛在许多的经论中常常讲到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 这是梵文的音译， 因为尊重所以不翻。 这是佛教教学的总目标，翻成中文是 无上正等正觉， 可以将它分为三个阶段说明。 第一是正觉，第二是正等正觉，第三是无上正等正觉。 世尊告诉我们说， 世间人对于宇宙人生也有觉悟，只是觉悟的不圆满，像科学家、哲学家、宗教家，对于世间事理，他确实知道不少，但是不能算是正觉。 为什么不称它为正觉呢？因为它虽然觉悟了，但是它的烦恼没有断，它还有贪嗔痴慢，还有是非人我。 换句话说，它还是凡夫，不是圣人，所以不能称为正觉。 如果是贪嗔痴慢，人我是非烦恼都断尽了，没有烦恼了，佛就承认这个人是正觉，他得到了正觉的学位，佛教里面称他为 阿罗汉， 这是最低的一个学位。阿罗汉以上的学位称为 正等正觉， 等是等于佛，但是还没有成佛。等是指他用的心跟佛用的心是一样的。 由此可知，阿罗汉用的心跟佛不一样，阿罗汉用的心跟我们是一样的。 差的是我们有烦恼，而他没有烦恼。这个心在佛法里面叫是心，就是假的心，不是真心。我们用的心都是假的，都是妄心。 所以人与人之间往来不要太认真，今天别人对你好，要知道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面对虚情假意，不可以当真，当真你就生烦恼了。 再看世间人，今天说爱，明天就离婚了，这成什么话呢？可见这不是真的。菩萨用心是真的，真心是永远不变的。佛用真心，菩萨也用真心，佛用的是 圆满的真心， 菩萨是 分正的真心。 佛在经上用月亮来做比喻，十五的满月 比喻佛的心， 菩萨的心呢 像初三初四的月牙。 你看月牙上的月光，那个光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，一点也不假，只是不圆满而已。 所以说初三初四一直到十四都是菩萨心， 它是真心，但是没有圆满，我们称为 正等正觉。